还要可以啊、哦，但是你四个小时之内一定要吃到药，不然的话就不理你之类的这样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病邪进入人体会有传变啊、看你的体质不一样，它传的速度会不一样。那后面两条呢啊，讲完这两条就下课了。后面两条就是在提出来，如果你感冒了一天以后啊，你有可能这个病邪就会跑到别的经了，这也就是经方派的医生很难在医院里面行医，但是却很适合在家庭里面行医的理由。因为医院里面行医，你拿到药回家再吃，谁知道你回到家的时候病变成什么东西了？那医生全部都要什么？病人都在那边坐一排，病好了才准走啊，就是这样子，好像有点复杂了，对不对？所以，而且呢，因为病会一直跑，病人又是外行人，然后什么药给了妈妈，妈妈吃了一包觉得哇有效，然后再给小孩子感冒给他吃，就把小孩毒死了。就是他那个病一直根本，感冒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病，所以读《伤寒论》炼治感冒非常长医术，就你会在那过程面长出很多的医术这样子。那但是呢，这个伤寒呢、啊，一日他就说。太阳受之，那脉若静者为不传。就是如果这个太阳的脉就是浮脉嘛，对不对？如果这个浮脉一天一天，今天是浮脉，明天去把它还是浮脉，你觉得这个脉好像没什么变化，这个没有变化称之为静，就是今天浮脉，明天还是浮脉，后天还是浮脉，那就代表这个病邪一直还停留在太阳的区块，还没有走掉。那如果这个人呢，他忽然呢，很想吐了，或者是这个若造反的若，张仲景的文法里面若字呢，比较是现在的或者的意思，就是或者是他忽然变得蛮想吐，或者是他变成造反。其实造反在这里，历代的注家都觉得说，其实写烦躁会好些，因为造反跟烦躁是不一样的东西。那个主要是烦这个字啊，在医学中医角度，就是烦的感觉是什么感觉？就是不管你周遭发生什么事，你都会觉得好像有点不爽不爽的感觉，称之为烦。就是好讨厌哦，就我这个人这么无聊没事干，人家没事干空空荡荡都可以进入什么这个入境入定的境界，可是你就是不爽，对不对？所以就觉得都没有事情好烦哦，对不对？就是对任何情境都感到不太爽，称之为烦。那至于躁的感觉呢，是这个人已经有一点恍惚了，就是不自主的身体一直在动来动去动来动去，称之为躁。那躁是比较失神的，所以一般我们如果是医书，像张仲景的书写到躁烦，通常那个人已经快要死掉了。那这里的话，我们如果要当作是躁烦，就代表他已经传到三阴经，那个人病已经很危险了。那不然我们就当作是烦躁。烦躁的话，就是一个人会烦，代表他身体里面有热散不掉，所以会一直刺激到你的情绪，所以烦躁就比较是有里热的现象。那因为他的下一条写说伤寒两三天呢、啊，阳那个两三天到底是几天就不要管它，它只是一个对比词，懂吧？就两三天就比第一天多一点，就这样子啊。因为每个人的速度都不一样，所以写的都很笼统啊。他就说，如果阳明少阳症没有看到的话，就是没有传。那所以很多人喜欢把这两条放在一起来看，就是啊，因为我们如果大家《伤寒论》读熟了，就会知道太阳症、太阳病啊，虽然常常在讲说什么呕逆，对不对？可是实际上我们很少真的在大吐而特吐了。张仲景喜欢用吐这件事情来标示少阳病，就是足少阳胆经的病，所以当我们看到他说比较爱吐的时候，其实张仲景的整本书的调调就是这样的，说到很爱吐，就是讲到这个人可能病邪已经传到少阳区块了，所以爱吐是少阳区块的一个症。那至于说烦呢，阳明是一个 实热的发烧，阳明区块是一个实热的发烧，所以是一面发烧一面出大汗，然后脉非常宏大有力，然后病人觉得很热很热，这样子跟那个太阳病的觉得很冷很冷不一样。那所以呢，有人就会说这个破玉兔呢就是在标示少阳区块的病，造反呢就是在标示阳明区块的病。那这个脉数急，脉数急是这样的，硕就是跳得比较快，要急就是跳得比较猛烈。基本上呢，我们人的病在传经的时候啊，脉会有一个摆荡期，就是那个脉象跟原来会不一样，那个转变期你会觉得那个脉跳得比较激烈一点，然后会有这个现象。所以呢，就是太阳病有可能传到阳明变成实热出汗，自己觉得热的发烧，也有可能传到少阳去变成那个人想吐，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症状出来。那当然这就是告诉你说，治感冒的时候啊，不要死守着一条经，不要死守着说我这一分钟看到他是太阳病，我就之后十天都要照这个方开啊，不是这个样子啊，他的病是不断在跑的，所以治感冒是很赶时间也很抢时间。所以大家如果将来伤寒论再上下去，可能家里面很多科学中药都会一罐一罐的备用啊，因为会养成这个习惯，就是对这个事情时间很感冒，因为半夜谁生病家里面没有药，那很讨厌的啊，就打电话到我家来，然后我们半夜起来帮你配药，这真是结仇的好方法啊。那这个，所以呢，这地方就是让同学知道说啊，这个病是不断在变化的。那对不起啊，拖大家下课的时间，那今天就先上到这里，那我们下次就继续来上伤寒论啊。